心字子俊，少以通诗书，能主文诏，见长帝。代诏宦者属为黄门郎。和平中，受诏与副相领教秘书，将六义传记、诸子师父术数方剂无所不究。相死后，心复为中垒校尉。哀帝初即位，大司马王莽举心宗室有才性，为侍中、太中大夫，迁冀都尉、奉车光禄大夫，贵姓，复领五经，足赴前业。心乃集六义群书，种别为七略，语在一文志。心及相，始皆致意。宣帝时，赵相受谷梁春秋，十余年，大明习。及心教秘书，见古文春秋左氏传，心大好之。时丞相时尹贤已能治左氏，与心共教经传。心略从贤及丞相翟方进授，质问大意。初，左氏传多古字古言，学者传训诂而已。即心至左氏，引传文以解经，转相发明，由是章句义理备焉。心亦战敬有谋，父子俱好古，博见强志，过绝于人。心以为左丘明好恶与圣人同，亲见夫子，而公养谷梁在七十子后，传闻之与亲见之，其详略不同。心硕以难相，想不能非见也，然犹自持其谷梁意。即心亲近，与建立左氏春秋及毛氏义理古文尚书，皆列于学官。哀帝令心与五经博士讲论其意，诸博士或不肯致对，心因遗书太常博士，则让之曰：昔唐虞既衰，而三代迭兴，圣帝明王雷起相袭，其道甚著，周氏既危而礼乐不正，道之难全也如此。是故孔子忧道之不行，立国应聘，自谓反鲁，然后乐正，雅颂乃得其所，修义叙书，制作春秋，以记帝王之道。即夫子末而威严绝，七十子中而大义乖，众遭战国，弃边斗之礼，理军旅之阵，孔氏之道义而孙吴之术兴，灵夷至于暴秦，凡经书杀儒士，设邪书之法，行世古之罪，道术由是遂灭。汉兴取圣帝明王遐远，仲尼之道又绝，法度无所因袭。时独有一叔孙通略定礼义，天下唯有一卜，未有他书。至孝惠之事，乃除邪书之律。然公卿大臣将冠之属，贤戒胄五夫，莫以为意。至孝文皇帝，时时掌故晁错，从浮生受尚书。尚书出于屋壁，朽折散绝，今其书现在，时师传读而已。 诗史萌芽，天下众书往往颇出，解诸子传说，有广利于学官，未至博士。在汉朝之儒，为假生而已。至孝武皇帝，然后邹鲁梁赵，颇有诗礼春秋先师，皆起于建元之间。当此之时，一人不能读尽其经，或为雅，或为颂，相合而成。太师厚德，博士极而读之，故诏书称礼坏乐崩，书缺简脱，朕甚敏焉。时汉兴已七八十年，离于全经，故已远矣。即鲁公王坏孔子宅，欲以为功，而得古文于坏壁之中。一礼有三十九，书十六篇。天汉之后，孔安国献之，遭巫蛊仓促之难，未及施行。即春秋左氏丘明所修，皆古文旧书，多者二十余通，藏于密府，伏而未发。孝成皇帝悯学残文缺，稍离其真，乃陈发密藏，教理旧文，得此三事，以考学官所传，经或脱简，传或渐编，传问民间，则有鲁国桓公、赵国灌公、胶东雍生之遗学与此同，义而未失。此乃有识者之所惜悯，是君子之所皆痛也。王者坠学之事，不思废绝之缺，苟因陋就寡，分文析字，繁言碎词，学者疲劳且不能究其一义，信口说而被传记，是墨师而非罔古。至于国家将有大事，若立庇庸封禅寻狩之宜，则幽冥而莫知其源，犹豫饱残守缺，挟恐见破之私意，而无从善服役之公心，或怀妒忌，不考情实，雷同相从，随生是非。一此三学，以尚书为备，为左氏为不传春秋，岂不哀哉？今圣上得通神明，继统阳业，亦悯文学错乱，学士若资，虽招其情，犹依为谦让，乐与世君子同之，故下明诏，是左氏可立否？遣近臣奉旨贤命，将以辅弱扶危，与二三君子比翼同力，既得废夷。今则不然，身必固惧而不肯试，唯以不送绝之，欲以堵塞于道，绝灭微学。夫可与乐成，难与律史，此乃众庶之所为耳，非所望是君子也。且此庶家之事，皆先帝所亲论，今上所考试，其古文旧书皆有争验，外内相应，其苟而已哉？夫礼师求之于野，古文不犹豫于野乎？王者博士，书有欧阳，春秋公羊，一则诗梦。然孝宣皇帝尤复广历古梁春秋、梁丘义、大小夏侯尚书， 意虽相反，由并置之，何则？与其过而废之也，宁过而立之。传曰：文武之道未坠于地，在人。贤者治其大者，不贤者治其小者。今此术家之言，所以兼包大小之意，岂可偏绝哉？若必专己守残，当同门度道真，为明照使圣意，以陷于文吏之意，甚为二三君子不取也。其言甚切，诸儒皆怨恨。是时明如光禄大夫公胜以心遗书上书，身自罪责，愿起骸骨罢。即如师师丹为大司空，亦大怒，奏心改乱旧章，非毁先帝所立。上曰：心欲广道术，以何以为非毁哉？心由是五执政大臣，为众儒所善，具诸求出补吏，为河内太守，以宗室不宜点三合，洗手五元，后复转在涿郡，立三郡守，数年以病免官，其家复为安定蜀国都尉。会哀帝崩，王莽持政，莽少与心俱为黄门郎，重之，白太后。太后留心为右曹太中大夫，迁中垒校尉，西河京兆尹，使至明堂毕雍，封洪修侯，点儒林十补之官，考定律例，著三统吏谱。初，新以建平元年改名秀，字颖书云，即王莽篡位，新为国师，后世皆在莽传。赞曰：仲尼称才难不其然于自孔子后，坠文之事众矣，为孟轲、孙旷、董仲舒、司马迁、刘向、杨雄，此数功者皆博物洽文，通达古今，其言有补于世。传曰：圣人不出，其间必有命世者焉，岂尽是乎？刘氏洪范论发明大传，著天人之应，七略剖判一文，总百家之序，三统吏谱，考布日月五星之度，有一其推本之也。呜呼！象言山陵之界，于今察之，哀哉！指明子柱以推废兴昭矣，岂非直量多闻，故之亦有余。